啊，今天晚上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不是蓝色的蓝色超级月亮。关于月亮的事情呢，我们稍后再说。李霄云，我还记得上一次见到他是在那一年去丹麦，是去看罗斯基勒音乐节的时候，他当时跟另外一个受邀的网络媒体，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网络媒体，然后呢，他们的转播车紧挨着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转播车，然后呢，其实旁边还有其他国家的电台，媒体，他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白色的转播车。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转播车被主办方摆放的特别的有趣，应该说用错落有致这个词来形容比较合适。从高处看特别像是人工围出来一个又一个的四合院，然后我们这些媒体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度不同地区，然后在没有看演出没有采访的时间里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找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比如午后的时光，然后晒晒太阳，然后挤出一些时间来跟旁边的其他国家的媒体用英文啊或者一些其他语言啊交流几句。尤其是年轻点的记者们会拿出一杯咖啡或者一瓶啤酒，然后呢真正感觉一下像一个异乡人，真正的一群异乡人凑在一起 camping 露营的效果。下午的3:0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感觉我的嗓子好像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对吗？马上要让你不够集中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了，因为他来了。在刚刚落幕的第六世界 Grammy 颁奖典礼上，他聚集了全场人的目光，应该说风光无人能与之媲美，也没人能够超越他，获得六项大奖的 Bruno Mars 火星哥。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I'm too hot. 想象一下，此刻你就是火星哥，迈着很酷炫的舞步出场的时候，全场瞩目，这种感觉一定很好。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我想可能这些奖项的名头具体有哪些不用完全都记住哈，但我还念叨一遍吧。最佳年度专辑、最佳年度制作、最佳年度单曲、最佳 R&B 专辑、最佳非古典类录影工程专辑、最佳 R&B 表演，都属于 Bruno Mars。 可能对他来说这些奖项真的是已经捧奖捧到手软，但是对于我们更多人来说，听歌的人来说，哎， Bruno Mars 很努力在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愉悦，在上班时候听到也会很愉快的走心的音乐。哦，忘了跟你来强调一下，今天是1月31号，也是2018年的一月的最后一天。一整月就这样在告别2017，然后迎接崭新的2018，并且呢，可能很多人也是在制定的新的一年的计划和展望未来当中，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再见，再也回不来的一月份。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站在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分享诺言，放纵坚持誓言，只许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这些年买了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断黑了又亮，亮了又黑，能否你再来相信，愿做到对咱们一起追。 今天晚上你不看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月全食的话，这样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月全食，月全食加蓝月加上超级月亮的组合套餐，可能真的你会有一天会想起刚才五月天那首歌，会很后悔，会很期待时间如果真的有一个节点的话，它可以倒退的话，一定会退到1月31号这一天的晚上，然后来好好的看一下究竟天空当中怎么样上演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月全食。刚才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月亮不是蓝色的，应该说它还是血月，还会是发暗红色，但只不过因为是一个月当中第二次出现的满月，所以管它叫蓝月。哎，我觉得我刚刚看到这些知识很快的转化成为我脑中的记忆了。今天晚上应该会从全食阶段应该是1小时17分钟，从7点48分会到23点11分这段时间，请你把目光锁定天空。 爱叫人想的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要很久很难一次独处，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痛心刻骨，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大数，天上海上 Yeah. 唱。 曾经我也是在不断地跟着收音机里面的何静在学唱这首《月亮偷着哭》。如果突然考你个问题，猛的一下，如果不是因为看到了月泉时尚一条新闻的话，问你月泉时是月亮的，是谁的影子投射到了月亮上，你是不是要反应一下？还好最近参与了很多答题的软件，知道是地球。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 很多人都很喜欢听远走高飞。那这首歌呢，最近我也在练合唱的部分。我发现我一个人啊，在唱歌的软件当中来唱徐佳莹的部分，也唱金志文的部分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喘不过气儿了，快要被自己累死了，完全没有气口，一句接一句。兔子 Jerry 在微信平台上面说，月圆夜适合玩狼人杀。哎，现在不都玩真人密室游戏了吗？前一段时间我还跟几个同事去刷了《灵蝶》，一个幽怨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男欢女爱，说爱多累赘。哦，我相信没必要后悔。 真的？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No， 你想过要结婚吗？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哦，寂寞难耐吧？ 哎，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那能管？ 暂时还不会，能管很多。 当然要管。 人到了30岁， 多好。 对呀、 啊。 感触一大堆。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4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未及到中华饮食与文化十一讲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高成渊潜心研究数十年，针对中餐的由来、烹调及赏味原理的剖析，饮食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心在天壤间光影30年寻踪近日出版，心在天壤间系列摄影作品分为村落之旅、田园之梦、归宿之泉三部，反映的大都是一些荒原、野草、废墟、弃村和田园景象。作者沈继光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行走于中国大江南北，为失落的乡野老屋留下影响，而仅已是年过七旬，这本书是他艺术人生的总结之作。德烈·别雷所著《彼得堡》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彼得堡凭借丰盈的想象和跳跃的意识流描写，再现了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彼得堡10天里发生的故事。在宏大的背景下，工厂罢工和游行频频上演，平民和贵族、革命党人和密探轮番登场，不按时序构成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意识活动共同绘制出了一幅20世纪初沙俄帝国末期的多重图景。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 唱下午3:34，欢迎继续回到周三下午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下半时段第一首歌寄唱给今晚的超级月亮，也同时召唤一下童年时的伙伴，这首歌你会唱吗？ 好像妈妈望着我。 小时候我们那会儿好像听的唱的比较多的是杨钰莹的版本的《月亮船》，而这个版本来自于雅雅孟庭苇。提醒你今天晚上要看一看这150年才能看到的一次超级蓝月的月全食，当然如果不看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等着看一些摄影达人们拍来的照片。刚才我还想说，其实听这个月亮船的时候想起了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里面还有一沓当年买的上面带着月亮的包书皮的书皮纸，好像每个女生都有哈，就一定会比如是本子啊，或者是一个日记本啊，或者墙上贴那种特别漂亮的海报画啊，或者包书皮纸，一定会有月亮。而且那个时候觉得好像能够在月亮下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很温暖的，很温情的，都是很动人的，对不对？好吧，不知道现在的妈妈们能不能会把这样的歌曲唱给自己的小朋友听，也希望他们会喜欢我们儿时听到的一些歌，因为确实现在当你想开口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现不是词穷是歌穷，不知道除了那些小时候唱的歌还能够给他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继续有请品冠，谢心伤。 一张脸一段对话，记太久都会忘，渗透悲伤，记忆却拴住心脏，封印了那些信仰，好凄凉。世界真宽，人海里隐藏巨浪，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想看穿情关，看不穿也听不完，也许有爱情路的歌音墙。那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上，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心中是否都藏了无望，一滴泪一寸光阴，爱来去忽然，问谁在他乡，问不出天寒地暖，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那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上，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那什么让我们来皆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为一个人借一次念想。 这是品冠的新歌，同名专辑就叫做《借心伤》。 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刚听到我提到本命年的事情，我今年本命年，飞姐说我闺女终于知道什么叫本命年了，她经常跟我说， 爸爸， 明年是你年，你年好。 我就站在高处感受风的脚步，我们都很清楚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投入不能寒暑，直到荣耀举世瞩目，我和我的冲突既美丽又残酷，左边潇洒孤独，右边想必你幸福，我再不那么在乎，就算想你也全数排除，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我的勇敢，我的快乐，现场演出，全程记录我真情流露，不想痛苦，不想装哭，换来欢呼，这才是我想要走的路，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我和我的冲突，既美丽又残酷，左边潇洒孤独，右边想必你幸福，我再不那么在乎，就算想你也全数排除，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想要走的路，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我不在乎那些痛苦，我只在乎真心的付出，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 卖力演出，真心的付出的好心态的 Tracy 素，当然也是玉女派掌门人的苏慧伦，我的勇敢我的快乐，现场演出的和你一起唱。今天周三下午的直播暂时就到这里啦，我是戴毅，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今晚观月愉快，明儿记得来分享一下啊，拜拜。 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 Walk on, yeah. 听着你的音乐